发射！RU75狙炮损，马上查明毁损情况，救出伤者，动作快！ 区内无生命反应。 怎么会这样？那边应该有4000名士兵才对啊！ 全部罹难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不可能修复外壁，流体金属表层将会自然恢复。只不过 RU75区也被侵入了。没有办法了，放弃这一区吧。下令，非战斗员不得进入面对外壁的区域。 戴指挥官，你看可以反击吗？反击？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等着敌军再度进攻。 但是你也看到刚才的情况，要是双方都用主炮互相攻击的话，到时候只好同归于尽。 没错，所以只有让敌军知道。 同归于尽的严重性，敌军才不敢鲁莽地用主炮攻击我们。一旦双方都无计可施，我们就能争取到时间了。所以目前绝对不能让敌军看出我们的弱点。 好，就照你的办法做，准备雷神之锤，填充能源， 能源填充完毕，瞄准狙击点， 太火。 这么说，不能出动第一舰队了是吧？那当然嘛！如果出动第一舰队的话，那谁来保卫首都呢？ 这件事说起来是我们的耻辱。去年发生政变的时候，首都不是还有好几个舰队吗？结果还不是照样发生政变？就算这样， 也还是不能让首都唱空城计。总之，现在海尼塞非得靠他不可 ，RD4的手势已经没有了。如果不动用第一舰队的话，那请问一下。 杨指挥官，还有什么兵力可以用？只要 召集各星域的警备部队就够了。总会有个5000-6000艘吧。可是，总之这是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你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调动兵力，这一点千万别搞错了。 委员长，我知道召集那些独立部队大概会有5000艘左右，不过这只是一些乌合之众。 我不敢说这样就够了，不过你也不要太过强求才好啊。 事实上，军方内部也都反对动员第一舰队。科波斯利总部长自从去年受伤了之后，一直到现在都住在医院里，没有办法支援我们。要是他继续住院下去，恐怕得递出辞呈了。到时候只剩下我这个老人，恐怕是孤掌难鸣啊！ 还有我， 幸亏还有你在。 这四个独立部队之中，有2名准将我都不认得。 不过，摩顿少将我倒认得，他是以前第9舰队的副指挥官嘛。 没错，阿姆利兹亚战败那一次，他中途接下来指挥工作，成功的防止了舰队全军覆没，是个非常冷静的军人。 这个亚拉肯少将名字好像听过。 这个人曾经因为涉嫌虐杀民众跟俘虏，被送交军法会议。 你是说那个因为证据不足不了了之的案子是吗？ 这么说不能用了。 不，兵力是兵力，总之上路之后跟这个部队会合。 大家一起走吧。那就拜托你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可以出动舰队向敌军舰队挑战，不过机会不是那么的大。贸然出动舰队的话，只会成为主炮的祭品，这样子的话太危险了。所以呢，现在四周空域都布满了电磁波和干扰电波，通信跟侦察都只能够依赖光学原理。不如趁这个机会，利用小型舰艇把步兵部队送进去，潜入敌军的内部。这是我的建议。 防御指挥官看法如何？ 我觉得总参谋说得很对。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就是不能等待敌军出现，我们必须采取同样的策略。 客座指挥官的意见呢？第24监视所有消息传来，敌军步兵部队已经开始在要塞表面降落。 我们得马上动员步兵部队。先扣部少将，交给你了。 敌军既然这么快就有动作， 林子 是， 马上出动蔷薇骑士，情况紧急，由我亲自指挥。 哎。 你身为指挥官呢，没有必要加入肉搏战吧？你还是留下来。哎，让我稍微运动一下吧，我马上回来。 等着瞧吧。 骑士，撞！ 小鬼骑士， 啊！小鬼骑士，啊！ 撤退！ 等一等，别再追下去了。展开炮击。布姆哈特，马上发射信号弹，通知大家撤退。 登陆作战失败了吗？没办法了，如果能够按照我的盘算，我们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苦头。 我们的对手是杨威利，连罗格兰公爵都要对他另眼看待呢。 是杨威利，这个家伙最擅长的就是开溜。前年阿姆利兹亚会战正要开始，他却巧妙地逃走了。明明已经打赢了，却还要逃走，真是个怪人。 就是因为这样，他到底会出什么奇招，真的令人难以判断。 不过我们不能等着他出奇招，在他想出其他的花样之前，必须先下手为强。对了，那个案子准备得怎么样了？ 随时都可以开始。 敌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怎么样？刚才我也已经说过了，干脆送一批步兵跟工兵过去吧。 不行，现在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呢，总参谋？ 你不是俘虏了几个敌军的工兵吗？要是我军士兵被敌军俘虏了，你说会怎么样？ 你说的对，的确是有危险。 刚才那场战斗应该没有士兵被敌军俘虏吧？ 但愿是没有。不过呢， 我不敢说没有俘虏被当成阵亡战士处理，因为在宇宙中阵亡不一定会留下尸体，只要有战士失踪，通常都会当成阵亡处理。 就算是这样， 怎么样？ 我是说以后该怎么办。 以后 只要双方交战，当然就会有俘虏，不可能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也不能下令士兵万一被俘马上自杀吧。 所以呢， 这个秘密早晚会泄露出去，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反过来利用它，主动设下陷阱。 这样做太危险了吧，万一这些小动作出了什么状况，情况反而更糟。先看看敌军的反应再说吧。 这样也好，不过大攻击之后的小手段，再下来又会是什么招数呢？ 为什么帝国军偏偏选在这个时候进攻呢？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应该把力气放在整顿内政吗？ 我想出兵的本身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吧，说不定只是为了试一试新战术罢了。 你的意思是碰碰运气？ 所以罗格兰公爵他自己并没有出战。我觉得他们简直像是故意利用这一次机会把我调出去一样。 难道说帝国那边？ 也许不是这个样子，雷贝诺委员长告诉我，这次的审查消息好像已经传到了费沙那里去了。帝国很有可能从费沙得到这个情报。根据目前收到的情报显示，帝国军根本不晓得我已经离开了伊谢伦要塞了。 听你这么说，杨指挥官的意思是费沙很有可能想让帝国毁了同盟？ 说不定真有这个可能呢。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常常都是好的不灵，坏的才灵。 尤里安，抱歉，你可以帮我回去看看家里的情况吗？已经第四天了，我很担心他们， 我们的胜利也越来越近， 并没有走不开。 没问题。 太好了，我们就快要胜利了。 巴特西老大说的一点都没错。 什么？ 前半段非常正确，后半段我却不太同意。他呀，太低估杨指挥官回来之前伊谢伦要塞就要沦陷的可能性喽。 每个人都喜欢做乐观的判断，而不是悲观，这个叫做士气。 哼，虚张声势也许比无精打采要好哦。只不过呢，我们跟敌军对立已经超过三天了，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作风。 马上要开始了是吗？ 是。 有动静了，舰队从敌军的要塞出动，他们正绕过雷神之锤的射程往他的背后移动。 敌军到底想干什么？ 大概是声东击西战略，目的应该是让舰队接近我军主炮，趁机靠近我们，然后等待机会攻击我们的要塞炮。 有什么对策没有？按照敌军舰队目前的炮击，伊谢伦要塞的防御应该会被攻破，那么让雷神之锤尽可能朝着敌军要塞牵制敌人，另一方面移动浮游炮台迎击敌舰。 敌舰队逐渐到达敌军要塞对面， 注意移动浮游炮台应战。 N90 开始， N90 往 W248 区的浮游炮台，往 NS00148 移动。正是伊谢伦表面有无数的炮台。 中计了， 妙拉舰队已经到达定位。 行了，开始吧。 敌军要塞开始移动，已经逐渐接近。 是吗？准备雷神之锤，填充能源。 一线轮要塞表面的雷神之锤确认，完成发射准备，约定目标为该要塞。 别管它，加速到最大，攻击秃鹰哈肯。 敌军要塞更接近了。 难道这些家伙看不见雷神之锤吗？ 能源波接近。第七十九炮塔全毁，无人生还。LB 二九区被攻破，伤亡众多。 放弃七十九炮塔，马上救出 LB 二十九区的负伤者。 代指挥官， 雷神之锤齐射，反击敌人。 别放松，继续攻击。 难道他们想同归于尽吗？ 不会吧，敌军的装甲配备这么的薄。 受损报告， RG 二十五区被攻破，比起刚刚中弹情况还算轻微。 继续还击。敌军有没有减低火力？ 有，情况有异。 啊，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 敌军要塞的流体金属装甲突然变厚了。 什么？居然有这种事？ 代指挥官，雷神之锤已经被淹没了。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敌军要塞更接近我们了，打开画面。 这是，难道是引力吗？什么？ 难道是涨潮吗？ 难道这就是敌军的目的？他们利用秃鹰之城要塞的强大质量，一方面封锁我们的主炮，另一方面加强自己的装甲。糟了，在后面， 敌军队快速接近中。 完了，可恶！ 继续攻击，我们要拉舰队终于破一线轮外壁了。我相信我马上就要名留青史了。 妙拉这个家伙真的办到了。停止移动，保持距离。 B796点发现敌舰， 让第215炮台引起。 敌军要塞停止移动。 难道调整重力场也没有办法复原吗？ 也不是没有办法，不过不能立刻办到。 看来我们上当了。 代指挥官驻留舰队，完成出击准备。 先待命吧。 不能在港里坐以待毙。让我们出击， 待命就是了。 代指挥官， 现在出动的话，一定会变成秃鹰之城的炮灰的。 从一线轮要塞背后出动应该可以吧？ 那边有敌军的舰队， 难道没有死角吗？ FZ 二十五点中弹，推测是雷射氢弹，外壁已经破损了。 出动王尔古雷， 一方面确保重力圈内的制空权，另一方面利用强袭登陆舰展开降落作业，让五万名装甲掷弹兵侵入要塞内。与外部来的攻击互相呼应，建议控制司令室和管制室。如果成功的话，一些轮要塞就是我们的了。 确认敌军舰队，出动舰载机，数量大约2000。 第一、第二空战部队紧急出动。 尤里安大哥，你要小心一点哦。 尤里安，你知道吗？凯塞尔有意思，以后让你娶沙洛特呢。 指挥官，你别挖苦我了，行不行？我一向把沙洛特当成自己的妹妹。 现在是这样没错。不过再过10年你就26岁了，沙洛特就18岁了，到时候你们就是相配的一对了。 杨指挥官，你今年31岁，葛林上尉24岁，你们的年龄不是更相配吗？ 啊，哼， 不晓得指挥官什么时候才要向他表明态度。 如果罗格兰公爵想篡位的话，他应该会杀了皇帝吧？ 不，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他要是杀了这个7岁的孩子，还没有得到政治利益之前，就会受到各方的攻击。我看他应该不会这么做才对。所以你可以放心。 你说的也对， 这点气量他应该是有的，所以也才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跟着他，不是吗？ 去年在一线轮要塞见过的吉尔艾斯指挥官，他也是个大英雄。 嗯，我收到他过世消息的时候，一直都觉得像是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一样。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对敌人的一种伪善表现，不过我却认为他可以成为同盟和帝国和平共存的桥梁呢。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杨指挥官，你希望跟帝国和平共存吗？ 其实我最希望的是战争赶快结束，人类社会并不需要一个单一的国家，让同盟跟帝国和平共存，我认为这应该无所谓吧。 你是说专制的国家？ 专制自治本身也不尽然就是不好，它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形态而已，重要的是怎么做对社会最有利。我相信罗格兰公爵一定会建立一个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政府，目前帝国也在朝这个方面努力啊。事实上，能够彻底进行政治改革的应该是专制政治，而非民主共和制度。 指挥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不过我倒是认为应该避免用专制政治去统一全人类。 为什么呢？ 说不定罗格兰公爵会有这样的本事， 不过他的后代呢？还有他的继承者呢？明君不见得经常出现呢、啊、像罗格兰公爵这样的人出现，可以说是几个世纪才难得一见的奇迹。我认为全人类的未来不应该全部只寄托在一个人的天分上，要不然人类是不会和平的。 等一下，小伙子要出动啊！ 少校慢走啊。 我还不走，我还要教教伊秀伦要塞的妇女们到底啊什么叫做博爱精神。 28号机进入磁力航道，配合信号起飞。 收到。 一出外面一定要特别小心。 出发。夜阳指挥官还没有回来之前，一定要守住伊谢伦要塞。 伏特加、莱姆、苹果、杰克、雪莉、白兰地，各小队马上集合。大家听着，要保卫国家就不能胡思乱想，只要想着自己单立的对象就行了。务必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见他的笑容，就算遭天谴也无所谓，反正还有好心的恶魔保护我们。听懂了没有？ 懂。 好吧，大家跟着我。 第一飞行队跟在第二飞行队后面，全体出动。 给我来杯咖啡，只要半匙砂糖，不要奶精，稍微冲淡一点，说不定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杯咖啡了。记得一定要泡好一点。 是，指挥官。 你还有闲情一一交代咖啡要怎么泡啊？我看应该没有问题吧。 没错，对于女人跟咖啡，我就算会死也不妥协。 戴指挥官，请你暂时把你的指挥权交给我好吗？我想这对战况应该会有帮助的。 那就交给你吧，让你来试试好了。 敌军战斗艇的反击比想象中更为激烈，不过整体而言，我军的优势地位还是不变的，可以说是处于压倒性的优势。 依我看这个走廊应该改名了，干脆就叫秃鹰之城走廊，或是凯普妙拉走廊好了。 凯普指挥官今天怎么搞的？胜利当前他却表现得那么轻浮。只要敌人下点功夫，我们连脚都可能被撂倒。其实我不想用这一招，不过也许这是釜底抽薪的好方法。利用无人驾驶的巡航舰冲进伊谢伦军港，只要6艘就够了，立刻去准备。 我认为戴指挥官要求维持守势等待杨指挥官回来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怎么把这个策略提升到战术层次，让它变得更有效率，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了。目前当务之急的是清除这些企图登陆要塞的帝国军，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大家的支持。 我就是梅尔卡兹指挥官的决定。 我们大家都支持杨指挥官，所以一定也会支持杨指挥官支持的人选。大家一定要支持梅尔卡兹指挥官。 我也很赞成这个提议。 我向大家说明战略。 马上可以完成准备。 要塞侧面出现异常。 什么？是雷神之锤吗？ 雷神之锤也是一种浮游炮台，而且会利用磁场让流体金属凹陷下去，以它为反射镜调整射程跟光轴，从这个角度应该没有击不中的道理。 各位注意，舰队战士后退散开，万一被击中的话，大家聚在一起会全军覆没的。右舷掉头，再度攻击雷神之锤的死角。 敌军舰队已经出动了。 什么？难道说我们封锁不了敌军的舰队？ 上将，看样子我军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优势了。 你说的没错，对方希望展开舰队战，那么我也只好奉陪了。展开迎击。 敌军舰队并未朝着我方前进，反而转进要塞四周。 什么？难道说不战而退吗？ 杨威利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 这是一个陷阱，敌军想引我们后退，引我们进入雷神之锤的有效射程范围之内，踩反时针方向绕过伊谢伦要塞，正面迎击敌军舰队。 完了，难道这也是个陷阱？全舰注意，开始掉头上升。 来吧， 敌军舰队朝司令中方向突袭， 立刻向上下方闪躲， 来不及了。 采密集队形，火力和装甲较弱的战舰在内侧展开球形阵，各位一定要坚持下去，援军马上就会到了。 妙拉这个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 千万别发射主炮，以免伤了自己人。 艾恩道夫，派利肯。 是。 不能见死不救，马上率领8000名预备兵力把妙拉这混球给救回来。 是。属下立刻行动。 看这个样子，指挥官急得要命啊。 如果成功的话，功劳当然是非常的大，但是呢，万一失败的话，那就 到时候别说是降职了，说不定还会被调成闲差呢。 有可能，这么一来，他跟罗塔尔还有米达两位指挥官可就完全不能比了。 图云之城派出增援舰队了。 很好，配合增援舰队的攻击，力求重点突破，集中炮火， 别让敌军无路可逃，给他们一条生路逃走吧。采取鏖阵型，集中火力攻击敌军的后部，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弱敌军的兵力，但是我们用不着赶尽杀绝。 太好了，敌舰队已经退回要塞去了。 我军舰队也在陆续回航之中。 梅尔卡兹指挥官果然有一套。 如果所有优秀人才全都集中在敌人那边，这样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你是很骁勇善战，不过也只是这样而已，如果没有成绩就什么都别谈了。 是。 以后你就到后方去，听见没有？ 难道他打算把功劳据为己有？ 哦，有什么事吗，妙拉上将？ 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我们也只能听从命令，并且替那些受损的舰队重新编组。 上将，国内要求报告战况，我们该要怎么回报才比较恰当呢？ 你就说情势对我军有利吧。 哦，就这么说。 除了这句话什么也别说，只要回报对我军有利就行了。 是。 你说的是真的？ 可信度有多高我也不知道，不过是那个俘虏临死前在发高烧之下说出来的，不久他就死了，所以没有办法查证。 不过真的有这种事吗？杨威利这个家伙居然不在要塞里面。 杨威利这个人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那么我问你，你有没有办法不流一滴血就攻下敌军的要塞呢？ 没办法。 这就是杨威利令人害怕的地方，对于比我们高明的敌人，我想我们应该尊敬他才对，这么做应该不是丢自己的脸吧，少校。 是。 不过刚刚的敌军舰队中真的有修伯利安吗？ 哦，刚才的确有杨威利的旗舰。 话又说回来，杨威利这个家伙，不管他在也好，不在也好，都是个让我们帝国军头痛的人物。大家叫他魔术师杨，一点也不夸张。 宇宙历798年，帝国历489年4月15日，战争再度陷入焦灼。 杨威利正在火速赶往伊谢伦要塞。面对陷入焦灼的战局，帝国军企图做最后的突破。不过伊谢伦要塞之内已经有人看出帝国军的这一项战略。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归来。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